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道。 这个按照2017年的惯例啊，咱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尤其周六啊，主要聊的就是宠物。 对， 今天其实我们还是秉承了这个传统， 关爱生命的这个主题在周日一直延续的。 对，但是这个宠物呢，可能一般人没有。 对，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很喜欢。 嗯，对，我跟你说，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我年少时候心酸的故事。 哎呦，来吧， 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你配个哀乐好吧？ 行，你先配着。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你要配那首《我们不一样》的那个歌 啊？没有。 行，大家脑补一下那首歌啊。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吃饭，然后他说他要过生日了，我们就说啊，那给你庆祝一下吧，你想要什么礼物？他说我今年吧也不太想要什么礼物了，因为我今年可能别人送了我一个我还挺心烦的，说哎呀，收到礼物都心烦，那肯定是送的不合适呗。他说不不不，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可能就会占用我很多时间。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游戏机，但后来我发现是一个姑娘，我估计人家也不玩游戏机。 哦， 我就想这是什么呢？说我叔叔送了我一匹马，作为今年的生日礼物。然后我当时说是那个毛绒玩具吗？我说这个也不占用多少时间，是吧？你顶多每天睡觉前抱他一会儿，跟他聊一会儿，也就这样了。 啊， 不不不，真的马。Pony， 然后我当时就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这和收到一条狗和一只猫或者一个蜥蜴 不太一样， 完全是两个价值。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这期真的是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个今天我们确实聊点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呢，这个就像我说的，好多人都喜欢。而且肯定很多人都接触过， 对， 但是没有那么深入的接触过。 对，那个我一开始啊也以为就真的只是特别个别的现象 啊， 有人能把这个当宠物马。 哎呀，听 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 多不容易你看。、 但是我们今天那个请来的这位嘉宾跟我们我刚才跟他一交流，我说真的有很多人把这个当宠物吗？他说真的有。 哦， 你再放一下那首歌。 这个养它太费劲了。 对， 养它太费劲了， 而且这个真的自己家养不了。 哦，养不了， 除非加大。 不，我现在经过那件事以后，我觉得有可能有的人家里确实也能养。 哦， 是吧？ 哎，那姑娘现在呢？ 那姑娘人家挺好的，就你说她的马吗？ 不是，我说她现在 通过这件事以后，我决定不再跟她联系。 好吧啊， 那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出来吧。 来吧， 来自美联众和的资深的马方面的医生周远。 大家新年好。 哎，新年好。 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真的没有特别多的发言权， 真的。 我们姑且的就是稍微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知识储备啊，因为马嘛，除了它 都和很多景区联系在一起，什么十渡啊，是吧？ 霸上 草原呀， 除了这个， 哦， 马它还是一个这个 接下来 交通工具， 接下来就只坐过旋转木马啊。 你看有赛马， 哦， 跟赛车有点像。 赛马你玩过吗？ 赛马我看过。 哦， 我看过，去香港那个马会那边看过。 哦， 真的亲临现场看过。 哦，感觉怎么样？ 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反正当地人都非常的这个兴奋，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都 因为我也没有买嘛，对吧？也不知道几号是几号。 对 啊，就这个不知道，参与感不强。 嗯， 当然你看那个什么好多的那个古装片啊，我们策马对吧？当当滴答的都是骑着马。对吧？ 那时候等于是开奔驰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今天 电视剧里那个是不是都是骑着人的呀？然后 骑着什么？ 拼接一个， 人家底下是个木头座，好吧？这骑着人还合适？这是那剧组多欠经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当一个修车节目来做算。 对啊，这不，今天呢，对于咱们两个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啊， 填补了我们人生中很多的空白，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人活着吧，就是要不断的改变很多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念。 当然， 就是原来你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有的， 来又得推起这个音乐了。 我们都是生活在电视剧里的人，才有那样的生活， 是是是， 对吧？才能拥有那样的东西。 对。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看看，哎呀，原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人家早就拥有了。 哎哎哎，对对对，人家有人家的烦恼。对吧？ 对 对，人家烦恼咱们不懂， 真的。 但是他懂，嗯，他肯定懂。 对， 一般我们刚刚聊天就说，哎，你都负责什么呀？ 嗯， 除了这个生， 嗯， 接生， 对接生， 对，除了接生，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修， 对， 就是骑坏了。他说骑坏了，一般送到他那儿， 感觉他是个 4S 店，是吧？ 感觉就是共享单车那个 啊、 哦、啊，有人骑着那个，对吧、嗯？但不一样，人家是修的生灵 兽医，而且周元在这个行业里 独树一帜， 非常有名。 哦哟，大咖！ 因为女的那给马治病的本身就少，然后专门给马治病的也很少。就是我虽然没骑过马， 啊、 但是我不是认识很多不三不四的朋友，然后他们好多人家都骑、 嗯， 然后有的是比如说自己有个小马场什么的之类、 啊， 然后我一说周元，人说哦， 哦哟，都认识，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马的这个圈子里一提到周元医生。都是有的、哦、 享誉京城 啊！ 哦， 知道吧？所以非常厉害的啊！ 先来问问周医生，现在是不是好多的马场就比如说马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把你请去了？ 也不是，我谦虚一点。 他的意思是我不一定有时间，请是都请了，邀请函都收到了。 那我们问问，就现在马一般他们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哎呀，马其实比较特别，它跟那个宠物就是狗啊、 哦、 猫啊不太一样。 肯定的。 首先，这个马本身是一个食草动物。 嗯。 就刚才你们说到这个马本身就特别大。 嗯。 它的食量就很大。 嗯。 你像它平时，比如咱们想象的马在草原里头，那就是吃草。 就一直吃。 它一直吃，它一天可能24小时，它能吃个18个小时都在吃。 一般不跑，就是吃，吭吭哧哧吃。 对，就是吃。 所以现在马场的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是吧？ 也没 时间吃， 他们也一直吃吧。 也一直吃，就除了跑就是吃 啊、 嗯。也工作， 他适合咱们这个节目。人家不工作的时候，你就一直在吃， 哦、 是不是？ 哦， 比咱们敬业多了。 是周大夫，主要我们俩不懂， 真的 有时候说的 从头给大家讲。 哎，来 啊，对对， 特别好。 对， 马那个一天大概能吃个，你们猜能吃多少草？ 吃多少？我们是按 公斤吗？ 按重量算呀，还是你铺开了、 按 平米算呀？ 按根儿算。 按根儿 算。你算按根儿的，我按重量算。嗯、 那我赌个两万根吧。 我那我就五十公斤。 我说两万根是多少，他都换算不出来。 五十公斤。 50公斤、嗯，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我觉得可能也就30。 一般 30斤， 一天吃的重量差不多是它体重的2%。 一匹马、 哦、那没多少， 一般马是400米 200到500公斤 吧。 哦，我到外面啊、哦哦，反正不少， 确定是没养过， 反正不少。 所以一般你看马场，它运草的时候呢，那都是一个大车，好几吨的就运到马场。 哦哟， 首先这个你就没法在家养。 嗯，对，那肯定，那肯定。 然后你别光说这个吃了，就光说它这个拉， 嗯， 它一天就得产出多少粪来？ 哎呀。 对对， 所以这个你要说在一般人在家里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嗯， 包括我们医生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看猫啊狗的住院了， 嗯， 那它能住那笼子里头？ 对， 你这马没地儿，所以呢，基本上原来有人就是联系过我们美联中和说，哎，我这马生病了，我给你拉医院去吧。然后结果他开着车拉到我们现在那个我们那个分院是在东坝，结果就拉我们东坝门口了。 妈呀！ 哎呦，没地儿养啊，我们也没地儿放啊。 哇， 那怎么办？拉回去吧。 后来那个，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附近的马场，然后现在都是寄养的。 哦、 但平时其实我们主要是以出诊为主，就是开车。 哦。 像北京这么多马场，打完电话我们就开着车，基本上1-2小时。北京这交通，你要堵的时候那就更长了。 嗯。 我们就到那儿去，一般都是出诊。 你可以骑着过去。 嗯。 对，这快。 都已经坏了。 啊，它坏啊！对对对， 人家不让你赔啊！ 哎，今天咱们普及的不是说在家如何养马，对吧？ 养不了。 咱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马 其实现在好多人都挺爱骑马的，很多人，我身边有很多小朋友， 嗯， 就九零左右的小朋友， 嗯， 都在那个马场有自他不能说有自己的马吧，只能说他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们健身啊或者干嘛的，他有一个卡，他是年卡也好还是次卡也好，去了之后呢，你可以在那边租装备，装备是要单花钱的， 对， 但是你用的这个卡呢，它是马的日常的一个维护费用，还有你的场地的一个租赁费，还有一个场地的维护费用，对，然后他那个卡其实还挺贵的，但是好多人都有，都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而且就咱刚才说把它当做自己的宠物，有一批专属马的，可能在咱们听众当中没有那么多，不像猫狗的那么多， 对对对对， 但是你要说骑过马的，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对， 而且在现在固定的人家在马场比如每周每月去骑几次的， 嗯， 还是挺多的， 是是是，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曾经骑过的那些马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还好吗？ 另外就是分享一下您对于马的一些情感或者是故事，就骑过马的没骑过马的，或者说我觉得骑过马的应该是绝大多数都骑过，谁没有在公园是吧，有一批马，尤其那时候西游记，我小时候就开始骑西游记的时候，特别火， 白龙马什么都 就甭管什么白的什么色的吧，反正骑上去，然后还给你就是有那 个 衣服 袈裟 你选， 是是， 对， 这你可以 师徒四人， 那里边骑马的只有唐僧了， 他你可以选，你看人家这就是景区收钱， 然后 有道理， 给你配个唐僧扛着那个行李，是吧？ 你想配谁配谁， 真的， 一般都是父母在旁边，对，都扮上，你选谁？一般都选孙悟空， 哦， 专门戴一小面具，就骑在马上， 哦， 啪拍一照。包括那个时候，我记得记忆犹新，那时候去西藏，去西藏到了那个羊卓雍措， 哦。 那个湖那儿， 哦， 哎呦，实在不行，海拔太高，难受。说，哎，你租匹马吧。说，行行行，就其实是从我们下车的那个地儿，停车场的距离拉到那个湖边， 你就走不动了， 就真走不动了。但是又想进去看看， 嗯， 啊，说你租匹马，好多我们团友一块儿全都租了， 啊，十个人坐在一匹马上， 没有没有，就一人一匹， 哦， 一人一匹，然后我也租了一匹。租了一匹，人家都啪啪啪都已经走到湖边了，我这个还低着头，一都不往前，一动都不挪。 为什么？你是不是 可能嫌沉？对，有可能是嫌沉。后来呢，那个这个就那个大哥来说的藏语也听不懂，啪啪啪说了半天也不走。然后他就说，师傅你下来，咱们换一匹。 然后这个马就被拉到周大夫你来给看看吧。我坏了。 最关键我下来之后呢，有一姑娘人家骑了我那马，不嘚不嘚不嘚就跑了。可能就是闲沉啊，他觉得这活不值当，所以就觉得骑马的经历大家都有， 嗯， 对不对？但是说句实话，修马的经历可能大家就是给马看病的经历没有，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 嗯， 最常我觉得最常听说过的一个问题，就是马的脚其实特别容易出问题， 对， 对吧？我看他们好多的 马掌， 对，就是在马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工种，就是去修那个马掌。他不光定，他还要修它，是拿什么磨还是什么的？啊，对对对对， 扬州三把刀之一， 也是那边的师 小刀是吧？ 工艺更好 是吧？啊，有专门这么个 工种。现在就是您刚才聊的那个什么骑马照相啊，就那些的，实际上都翻篇了。 嗯， 我们现在主要接触的都是一些运动马。就有点像运动员，这些运动马它肯定它护理上就会比以前要精细很多，不会像以前吃那个玉米地里的秸秆了，现在吃的都是精料，吃的也是非常好的，也有进口草，比如从加拿大直接进来的这种苜蓿草或者羊草都是进口的。 他们都吃什么草啊？肉圆，你给我们说说，我们以为在我们眼中草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明白？感觉没有别的草。 你看他们从这个国外进来的有什么苜蓿草，这都是高蛋白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 Thyme 草，这个都是非常好纤维的非常优质的草， 对， 但是大部分一般人的话也吃一些像内蒙啊这些大草原非常好的这个羊草，质量非常好，所以就是我觉得比以前就是咱们印象里的那个骑马照相的那个状态要好很多， 好很多， 已经大家把它作为一个宠物了， 对。 然后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修蹄儿，其实马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啊，一个就是这马的牙，它每年都会长，它每年都会，它像耗子似的，它每年都 到它去世吗？ 对， 它 一直不停的长，每年要长两毫米 呀。 所以就是专门有牙医这么一个职业，就是他是要定期去错牙的，基本上一年一到两次吧。这个、 那野生状态的马他们没有牙医， 所以说到刚才为什么在野生状态下那个马一天它18个小时都在吃啊， 就磨牙， 它磨没了。 哦， 但是你说在咱们现在马厩里养的马，平时不上课的时候吃点东西，它上课了被别人骑的时候它没时间吃。 哦， 尤其像周六周日这一天，我听说有上20节课的， 嗯， 就是20个学时的课的， 嗯， 这种马你说它哪有时间吃饭呀？ 对， 所以它那个牙就不停的在长， 对， 所以我们就得不停的给它磨，这是一个。 哎，这太惨了，我 不惨，它舒服，要不然它牙太长了，它嚼不了。 不是，我说骑20个小时， 哦，这工作有点超时， 就是工作有点超时了。 你们不会给它规定一下吗？说作为医生，我得勒令你们这些主人，就是一天必须得8小时，8小时之外得考虑1.5倍工资啊，是吧？ 加班 之类的这种。 它有的马场它真的是规定有限定， 哦， 有好多明星都要马， 对 对吧？有一个那个 杨坤好像就有， 杨坤养，还有好多好多好多都养， 真的呀， 养赛马， 对，他养那小矮马， 啊， 腿短嘛，他跨不上去，所以就买那种能跨上去的，还有那个 注意 对，就是相对来讲啊，还有比他更短的站旁边呢，是不是 可远了 还有那种有一歌手，他就给他老婆求婚，彭坦给他老婆求婚的时候， 哦， 就把那白马骑到了他老婆那个住的地方，住在底下，对，就是白马王子骑着马过去说求你嫁给我， 哦， 我知道有一马场，就是好多明星的马都在那边， 嗯， 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要骑那个谁谁谁的马， 嗯， 他说那你开玩笑，那不行， 这就跟你把车放到 4S 店保养，他们偷偷的开出去那个接姑娘一样， 真的 是一个意思， 类似。 那你要是被人知道了， 人家还挺负责任的，因为我跟那马场的人还挺熟，我说，嗯，哎，我就骑他的马托不行，他说倒不是说怕他累着或者怎么着，他说他跟你不熟， 嗯，容易踢你， 他那马其实还挺好的，越好的马其实越挑人，就是不是说所有人上去他都一口特温顺的就让你骑，不是这样的，你得跟他且磨合的，说你见第一面就骑他你可骑不了。然后我去看了看他那马，哇，真很漂亮，就是比那拍戏的马要看着漂亮的多，高高的，而且就毛剃的，这怎么说呢，反正狗是不是美容嘛，这猫，不是猫，马也美容，哦，美容特别漂亮，它的上面的鬃毛，就剪的短 了， 一个小辫 儿，对对对，然后我那个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身体就是跟打了乳液一样，发亮， 人家的是吗？ 没，就是你远远看就能看到，嗯，然后也挺亲人的，就是我一到那边，然后它就把头伸出来，就跟你有一点互动。然后我说我 是吗？ 倒没吐我，可能人缘还行。我说我问他，我说能拍拍他吗？他说没问题，你拍他腮帮子就行了。我就拍拍他腮帮子，轻轻拍。我说没事，你使劲拍没事。我说我怕他踹我， 牙就掉。 我就轻轻 沙包大的全都这么经过。 然后我说这马不能骑，他说都骑不了，太高， 啊， 摔着你。 嗯。 然后就找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叫训练马还是叫什么马？ 教学马 啊，教学马， 嗯， 对，就那种马呢，相对低一些，而且特别适于那种那个初学者， 是不是？ 初学者应该是吧，反正不高。然后呢，你上去之后，它性子也没有那么练，非常温顺，跑也跑不快，跑不了特别快。 现在俱乐部用都是半学，就 是，都 是 那种 纯学和咱们本地的马杂交的， 嗯， 它比较适应咱们这个当地的一个环境，而且比较糙， 哦， 就是骑不坏。 哦，耐造是吧？ 耐造。 哦，这属于好车。好啊，今天咱们聊点不一样的啊。 对， 咱们聊的是马， 嗯， 啊，这个 大家可以聊聊骑马的经历，包括我们听众当中隐藏的这些个有宠物马的，是时候站出来了。平时没有聊到您的专长，我们抱歉，今天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对对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马， 真是，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怎么跟他沟通啊？像周大夫，应该可能你现在看看马看的时间长了，可能跟北京的有些马都比较熟了， 嗯， 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马第一次见面，我们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呀，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对吧？这个你看暖男就说了，我们农村老家啊， 嗯， 我姥爷就养了一匹驴驴论头，好吧， 嗯， 马是匹，好吧， 嗯， 是一头驴

对，因为我们两个所有的知识范围内以及所有的景区去过的地儿骑过的马都在第一节已经说完了， 对，所有跟马有关的一些故事也都基本上讲完了， 再聊只能聊电影了、 哎、 不是 对，有一部战马 哦， 对不对， 还有 印象特别深刻， 小时候还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小马王，你看没看过 这个？没看、 哦、 我看过七色鹿， 哎，周元作为资深的马， 你们可能是一个年代。 还有原来有一个电视剧，还叫什么《马语者》 哦， 对吧？ 不是叫《风雨者》吗？ 有，还有一个《马语者》，那两个电影、 哦。 然后还有什么？ 我看过最近有一个那个美剧，叫做那个《马南波迪》 哦，那是个动画片。 对对对，对，那个 不知道， 那个还挺有意思的。 特别丧的一个就是每句都是负能量。 关于马的这个影视呢我们也聊完了， 对、哎、我没有聊，我小时候还看过觉得最帅的就是佐罗、 哦、 我当时一直就想 就是学吹口哨， 就从阳台上跳下去，然后啪一个马在那把我给接住、 哎、是， 所以哎，这个我就可以问一下周元老师，有没有人专门练这个？就是马的腰是不是能受得了类似像佐罗那样一个壮汉从二楼跳下去直接落在他的那个腰上，按你们生理学的角度他可以吗？他不行吧？ 估计就折了，或者估计他掉下来的时候那马早就跑了。 真的吗？他那么聪明，那佐罗他那个是怎么弄的？ 人家 是 高级，就是人扛吗？就拍电影嘛，人扛着， 哦、 对吧？ 啊，他是这么想的。 朱大夫的这个， 不过其实 认知里边啊，就是电视剧全是人拍出来的， 嗯， 没有任何道具， 没有任何动物， 对， 没有马， 动物都是人演的， 对， 没 错。 不过其实你像咱们看的那个电视剧，什么《权力游戏》里头、那些马。包括这些，你看着可能就是简单的骑骑，他实际上是有这个舞马指导的，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导演、就是专门安排这个调教 马 怎么调教训练、因为演员毕竟不是专业骑手， 肯定的， 所以他可能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以后，他能上马表演一些看起来特别炫的特技，但实际上可能是提升演员来骑的。 问个小八卦啊，因为去你那儿看病的马比较多，我们经常看那个影视剧里边，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就聊这个、影视剧里边，比如说有人仰马翻的这个场景， 哎呀， 一下啪，前面比如说有一个横沟， 马前蹄， 哎妈，当，整个遮过去了。 哦、 从画面上看，马摔得特别惨， 而且也不是人演的，看起来， 哎， 真的是有表演的， 真是马摔进去了。那他是会摔呢，还是？真的他可能会有会受伤或者怎样， 会摔，我亲眼 看见 过他，就是这个人骑着然后稍微一拽缰，不知道他怎么一拽，反正那个马脖子一弯就倒那儿了，而且倒那儿一动不动的，跟死马一样。 然后关键是我觉得明明关心的是那些马会不会就一下就伤得很严重、 哎、就是脖子咔。 其实我也担心过这问题，然后我就问过他那个练马师，我说你这马还不老得受伤啊？ 对啊， 他说他会摔就没事儿，而且他那个马 是他会摔还是马会摔？ 马也会摔，他调出来的。然后那个马就是专门表演就是摔跟头的这个，要么就是翻跟头翻一大个， 还能翻跟头吗？ 因为我们前一阵专门参与过一个剧组的一个就是他们专门跟马有关系的这么一个拍摄，我们就是做他这个马术治疗这一块儿，然后我就专门问过他这问题，我说那你这马还不老得受伤啊？那我们得多忙啊？结果后来他就一聊说这个就 想拉个客户，人家说不用不用不用，叫你们来就是充个样子， 对，没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就在那儿一看热闹的、其实真的他们挺会摔的，而且就是他一拉那马自己知道就往下倒、 又要倒了， 对， 三倒。 你像前一阵在鸟巢有一个特别有名那个表演嘛，就是它里面就专门有一 舞马是叫是吧？ 那个特洛伊，然后呢就是那些马就是一个个的倒下以后。然后就不动了，一动不动的，就跟就是他描述的就是一个死后，就是一个战场死后的那个状态。然后这个马全都在那儿倒着，可能偶尔有一两个调皮的，站起来了， 然后 一指他，哎，又接着倒下了。那基本上这些平时我们看他幕后训练也都是就是这么训练的，就是让他倒着不动。我觉得挺神奇的。这个就不是我领域范围 呢。马聪明的呢，你看那个什么叫大马戏呀、啊？对不对？里边有的肯定是驯马，有其中有一项，除了什么狮子、老虎啊，什么这些猛兽，还有大象什么的，最开始最早的时候就是驯马，就是在马上表演各种动作。 你说这马聪明，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有一次我们出诊给马打针， 嗯， 打针的时候你不得拿酒精擦擦皮肤消毒吗？ 哦， 那马它闻出来酒精味儿了， 哎呦， 它知道那个我们要打针，那小眼神我一看， 哦， 嘿，一激灵 就要踢你， 就躲到墙角去了， 哦， 然后拿屁股朝着我，就不让。后来我们 就是往屁股上打吗？ 是吗？ 我以为是一个很配合的状态呢，都不用说，跟人说，哎，把裤子脱下来，这不用，直接把屁股撅给你。 其实打针这事儿挺危险的。后来是因为当时他们有马工帮着我们牵着这马，又哄又骗，拿胡萝卜给拿精料喂，给他引诱过来。后来拴上绳，哎，一牵住了，我们这才能打。其实我们经常干这种活，也有被踢啊，被咬啊， 你都被踢过。 哪有兽医不被踢被咬的呀？其实所有马场工作人员都有这些危险。 那马打针是往哪儿打？不是往屁股打？ 你要是肌肉注射的话，其实有好几个注射点，有屁股上也能打。 嗯， 然后 但是屁股是不是就是危险性太大，容易马上被踢倒？ 看你打哪儿，您要是说上来也不跟他商量一声，直接就多一下的话，那我估计你就飞个几十米远吧。 嗯，就飞不回来了吧？估计一下就踢死了吧。 一般我们接触都是从头来接触，你马的眼神不好 哦， 它一般听觉比较敏感，嗅觉也比较敏感，所以我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会先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跟他去打一个招呼。 嗯， 哎，您好，马爷，今儿来了，我给您打个针， 哦，真的 得先请安。 这么怂呢？ 要不然你一个壮汉上来了，又吼又闹的，那个马正吃草呢， 哦， 不知道什么情况，突然一下。他先站起来就， 哎呀，太这个危险性太大了， 是大个儿的嘛， 啊， 就跟看 一下感觉真的 挺爽的， 挺爽的。你哎，你真的被踢过吗？ 有一次就是我们都给这个马已经做好镇静了， 嗯， 就是给他打一些就是镇静的药，让他安静下来，我们来操作。 嗯， 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能持续个20分钟左右，但是我就是 他代谢的比别人快了一点。 这个我也想到了，而且呢，我还是刻意的站在马的侧边，因为站侧边的话， 哦， 一般你想马一 往前踢，不是往后踢吗？ 对， 它前腿的话，它会往前蹬啊，它会抬起来，这样会踢到我， 嗯， 就是前身啊什么的。 哦， 我还特意站到侧边来， 哦， 来躲着说，我再给它补一针。 哦， 结果没想到这个马就是天马流星拳啊， 表演了一个踹腿， 侧踢一下，正中我这个中午刚吃饱的胃啊。 哦呦， 真的呀！ 嗯，对，当时挺疼，但是还好，我挺幸运的，没有出现什么。 幸亏是侧边，你要站后边、站前面就难说了， 不太好发力。你的意思是侧边？ 对， 侧边已经算属于 他的身体结构也不允许他踢太重， 轻轻一下也挺疼的。 嗯，侧边属于短拳，你知道吗？短腿。 已经开始聊武术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马咬着玩，它小马出去它就互相咬嘛，就跟小狗似的， 嗯， 互相咬， 马也互相咬的， 它也咬着玩。 哦， 但是它要是咬你一下的话，那个对咱来说就不是玩了。所以就是有的朋友比如说，哎，那个拿手去喂胡萝卜， 嗯， 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去马场了，哎，拿着胡萝卜，哎，一定要拿那个手伸平了，拿把胡萝卜放掌心去喂去， 哦， 你要憋糊涂拿手指头逗它，它以为那是根胡萝卜呢， 哦， 直接上去就咬了。 哦， 挺危险的， 是 挺危险 的。说有的马的伤口啊，内伤都是踢出来的， 哦， 外伤全是咬出来的，就是马互相打架嘛，其实大多数都是咬，除了它后腿踢，然后就是咬，外伤基本上全是咬出来的。 突然。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了， 突然又有了新的跟嘉宾聊的话题。 那天就是有一个客户是我们一个特好的一个马主， 嗯， 然后就老没事跟我咨询一些知识，嗯，然后他就特别紧张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哎，我这个马前胸出了一水袋子。 水袋子？ 对，其实就是一个水肿。然后我说血肿。 哦， 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也不知道，突然的。我说你再帮我回忆回忆，你看这马怎么？嗨，他说我今儿下午就把那马放沙圈里头遛了2小时， 嗯， 他可能跟那马打架来着， 哦， 有小两个小公马嘛，他搁一块儿肯定斗啊， 哦， 可能踢了他一下。我说那我估计可能是不是踢胸上了， 嗯， 一踢呢就你想咱人踢一下可能就这个地方有一个淤血，对吧？ 哦， 那马那个一踢那可不是咱一般那个力度的， 嗯， 然后直接就一下就踢出了一个就是血肿。 嗯， 这里面积了好多血嘛， 血管踢爆了呗， 踢爆了、嗯、后来呢就这样，我说你别太紧张， 嗯， 那个你给他就是拿冰敷敷两下，就跟咱其实人一样拿冰敷敷、啊、 就是个硬伤，没有太大的事儿、 嗯嗯、 哎，两天下去了没事儿了，哎，特开心、嗯、说哎呦行了，我这不紧张了，嗯、他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 淤血。哦，明白。 淤血。 哎，那一般像就是马场养马的，他也是一年要定期像猫猫狗狗一样做 疫苗、啊、 对，打什么疫苗啊，或者体检。 都要有。我们其实有这么一些常规基础的，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错牙， 嗯， 这一年至少我要看一到两次错牙。修蹄的话，基本上你这个马基本上40天一个周期，你就要把那指甲剪了， 对对， 然后搓一搓，就跟我们女孩要去那个美甲店一样， 对 对。然后完了就是驱虫，因为马毕竟它也是集体养嘛，它有时候初级散养就是好几十匹在一起，那它这肯定互相会传染的，驱虫。然后还有就是疫苗，你像流感啊这些的，其实马也有， 嗯 嗯，而且他们得起来的话，这个症状也挺严重的。 哎，像他们驱虫是跟狗狗猫猫一样，也是在身上滴点 体内体外分是吗？ 都分，我们也有体外的也有体内的， 嗯， 然后体内的现在就专门是这种就是口服膏，然后它是一管，然后这个管的、 嗯， 这个尾端呢它有一些就是计量，就是比如说300公斤的马400公斤的马，然后你把那标度一标上、 哦、 就直接推进去就行了。 这其实跟宠物的差不多， 差不多， 就跟猫猫狗狗， 而且还是苹果味儿的，马喜欢吃苹果呀、 哦、 这专门是给马设计的。 哦呦呦呦呦呦呦， 就很开心的就把这个药吃了。 哦，哎，那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非常疑难杂症，就一旦得了这种病好像就挺难好的。 嗯，有一句话叫无蹄则无马。 哦， 就是其实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马的蹄子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修指甲是最重要的。 其实也不是，他说的这个蹄是整个从这个蹄子到腿的肌腱。 哦， 其实就跟咱们运动员似的，你说刘翔退役，他不就是因为这个肌腱损伤了吗？ 嗯， 这个马实际上它也会涉及到退役这么一说，有很多很高级别的大的，比如说障碍马、速度赛马， 嗯， 价值非常贵， 嗯， 结果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小的失误，比如说踩的一个地上不平， 崴了一下， 结果对，把筋给抻了，然后我们就去检查，然后发现这个肌腱撕裂。 哦， 然后评估他一看，这个损伤的面积挺大的，可能就是修复的时间可能对他来说也不太划算，那这马可能就废了，就说我们就说退役了。 哦， 但是而且就包括一些小伤，你比如肢体上的一些，就是很多马场里常说的就是胀筋， 嗯， 就是这腿胀起来了，实际上就是 静脉曲张，是不是？ 其实 是吗？好多的售货员都有这个疾病， 站时间长了， 哎，小腿就会变得特别粗。 哎， 一回家以后呢，躺在床上把两条腿就得立在那个墙上， 哦， 躺半个小时，哦，然后还得穿着那种静脉曲张袜。 哎， 勒 这个好，有的马就穿那种袜子，我看 静脉曲张袜， 对，反正就勒小腿。 好，哦，是这个意思吧，周元？ 其实这马它也打绷带，也勒。 哦，真的呀， 也勒，他晚上他也得打绷带，实际上他也是，就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运动时间长了以后这肌腱炎，他肌腱发炎了， 嗯， 所以他这个给他一定的压力，就是防止他这个炎性的反应更恶化，进一步恶化， 嗯， 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一般马工他们也都会把这个马当绑打绑腿。 嗯， 我就记着我那会儿实习的时候，就是在马场刚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给马打绑腿。 嗯， 那个教练我当时是在迪拜，那个教练是一个印度人， 嗯， 就是他们那个马场的老大， 嗯， 特别的严厉，然后让我一天练了100回，就是拆绑腿， 就打绑腿啊， 打绑腿，拆绑腿，打绑腿。 哦， 然后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每一个绑腿之间间隙要2个手指。 他怎么绑？我没明白，绑在哪块呢？ 就是从这个我们说这个是腕骨，实际上你们看可能就是前腿这个马， 哦， 前腿这 个关节那儿， 好多人说叫它膝盖，实际上如果按生理结构讲的话， 哦， 那个实际上是咱们人的这个手腕。 哦， 嗯，然后这个马的站立呢，它是一个咱们人相当于中指站立。 哇，这么厉害！ 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指头，中指， 哦， 全身力量都在这儿。 哦， 因为它第二和第四这个掌骨已经退化了。 哦， 然后呢，所以它为什么就可想而知，这么重的一个马站在一个指头上，它就很容易肌腱受伤损伤， 哦。 然后当时打绷带呢，就是从这个管骨这一段中间这一段， 嗯， 从中间开始，从下往上一直要这种非常均匀的力度。然后我每一个打一圈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把手指头伸进去量一下这个松紧度，因为你太紧的话，血液不循环了， 嗯， 你太松的话，相当于没有任何支撑的作用。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练这个，练到后来就见到绑腿就吐了，快， 哎呀、哦，不容易啊！ 这是专业人士 啊、 哦。有的那个，比如说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包括去英国留学的，哦、好多学生去那边，他们都有一个梦想，打工、嗯、就是去农场打工 哦。 然后就是天天 为什么有一个梦想是去农场打工， 他觉得好玩啊。就是比如说天天跟马接触，就是小时候我们没接触到的 啊、 哦。然后他去到那儿之后就觉得，哎，我挣的还不少，因为他们给那个工人给的钱还挺多的呢。 哦， 你在那边工作，可能比如说你利用暑假在那儿工作两个月，比你在什么金拱门什么的工作要贵多了。 哦， 而且他们挺严格的，就是得看你会不会干。 嗯，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就是去那边，他去那个应聘 啊， 应聘最后应聘上了，挺好的。但是特别累，说一天就没闲过，一会儿去洗澡了，一会儿去弄草了， 嗯， 一会儿去铲屎了，一会儿去弄水了、 嗯、 而且他们在那个农场在国外的那些农场好像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会一点这种医疗的常识， 对， 然后他包括给他配那个今天配餐呐、啊、也好啊什么的，反正整个下来把那个他们马估计可挺应该是挺多的吧，我估计应该是挺多的， 嗯、 但是我想也就二十多匹，也算是挺多了哈。 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兽医，别说就是平时一直在简单的就是看病， 嗯， 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都是要有经过这么一个训练的， 是 就是在马场工作、 哦， 我干了得有几年，就是马场专门就是每天清马厩， 对。对， 把这个我一个小姑娘要铲十个马房，那个我们就铲也是铲屎官儿，就是每天要铲粪， 哦， 挺沉的，拿一那猪八戒那大耙子、 嗯， 每天就是在那兜兜兜，然后把那个粪都铲到那个车比我都高，然后举起来，有时候举不好，那粪啪撒头上了。然后，但是这个我觉得这经历特别好，就是你能了解一天这个马，哎，尿了多少尿， 嗯， 拉了多少屎，比如这个屎它硬不硬、软不软，你都知道这个马吃的好不好，有没有任何状，就是精神上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疾病， 嗯， 这些其实都在这个马房的工作当中都能看到的， 嗯， 然后就是打绑腿，给马拌精料， 嗯， 拌多少料，然后给它吃点胡萝卜，有的马还吃个鸡蛋什么的， 嗯。 嗯，然后平时每天刷刷马，你在刷马的过程中，一个是增强了这个和马之间的这么一个 感 情，感 情 哦、第二个就是你能了解很多，你比如说这马身上，哎呦起嘎巴了，它怎么掉毛了？可能是不是有皮肤病、 哦， 或者你摸腿的时候，那个蹄子那么臭，可能就是蹄叉它里头感染了、 哦， 因为你马有时候你天天站在这个垫料里，它有尿有屎有尿的，它自己的那个蹄子就会被侵。就腐蚀了嘛、 哦哦哦，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最常见的一个。 对，对，尤其那个在马场工作的有一些，工作人员，他就专门是去松土的， 松哪儿的土？ 松土， 松就是那个马的踩的那个场，就比如说绕着跑。就在那个上面去松土，把那些土全部打得松松的、软软的，让它踩上来别那么硬。 对，因为这个你地面场地的这个平整度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你比如有时候其实就跟咱们在沙滩里跑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你会发现跑起来特别累， 也、 嗯、不像在那个水泥地面上跑步那个很有弹性、 哦。 但是你要在那沙滩里的，你想你的这个肌腱的负重更深了，你就踩得更深了。 嗯、 而且如果哪个地儿不平，你突然崴一下， 嗯、 那这好。价值连城的马就废了， 你们不就有工作了吗？ 我们希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马更健康快乐一点。 对对对对，一会儿咱们到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咱们来聊聊其他的，比如说给马接生的，对吧？这个我们通过影视剧也了解过 啊， 对吧？萌萌站起来， 是吧？ 记不记得了？ 已经生完了， 不，你忘了吗？是先把它捞出来了之后，发现捞不出来啊、拉不出来。然后又拿了个那个布 啊， 捆上之后又给塞回去，塞回去之后好像是怎么体位摆正了，还有 点润滑油， 再 拉出来。 我不记得抹不抹了，反正啪又给拉出来的，反正生的挺困难的。咱们就当个这个知识了解。 你看周元给大家一介绍啊，你就看出来，虽然都是宠物医生， 嗯， 但是真的对于体力的要求真是天壤之别， 是 吧？你看。他，咱想平时来那些大夫说给猫铲个屎，给狗铲个屎， 哎、 就是拿张卫生纸的那个作用，对吧？捡起来放到垃圾箱， 对， 基本就这样。他这个还得拿一大铁签， 关键是一姑娘 弄不好还得扣头上， 是， 真是。 你看来的那些看猫看狗的男的大夫，一个比一个壮， 嗯， 对不对？这个如此纤瘦的一个小姑娘，竟然

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来自美联众合的周大夫，欢迎周大夫。 大家好。 哎，今天呢，咱们不聊猫，不聊狗，就聊马啊。这个经周大夫跟我们这个普及完啊，我们聊了聊关于马的一些故事啊。 对， 我们觉得刚刚还在广告的时候，我们还商量说，哎，要不要养匹马？ 周大夫说没有必要。我觉得有可能啊，人家这么说是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是不是？因为粗略一算，可能一年养一匹马的费用少了也要5-6万， 对， 多的可能 更贵了。 我们就说在没有那个任何的大灾病的情况下，就正常养可能也要10万左右吧。 嗯， 所以周大夫看了我们两个一眼，考虑到我们两个可能收入啊， 别买马了，还是买房吧。 真的不，他那意思可能是你俩都没有人家马一年花的多，所以就说啊、哎，其实买没有必要， 哦、 对吧、 哦？ 租一匹就很好。 哦 哦，周大夫情商非常高， 是。但是这个马呀，其实你细究一下，都说马的记性是最好的， 真的吗？ 对吧？你看那个战马， 哦、 不就是吗？ 佐罗。 从小就遇见碰见他了、 哦， 隔了多少年之后，依然还一见着他。 不是狗也能做到吗？ 狗也是，所以说我觉得马是跟狗一样，它是属于亲人的 哦， 对吧？它记性好，谁对它好，它能感知到， 是吗？周大夫， 是的，所以他们见着我们那个耳朵 都特别讨厌， 都特别不开心，对 就知道你们来打针来了， 被马讨厌的人， 对。 对， 哎，马能生存大概多少年呢？一匹 一般平均20几岁吧， 哦，那还 最长的也有活到30岁的， 嗯， 我见过一匹， 那挺厉害的， 老寿星了，就是。 哎呦，然后他们一直都能真的能记得这么多人， 其实也没有。 对，他不是说他眼神不太好吧吗？ 嗯， 所以他怎么 鼻子里 呢？但是他们姑娘用的好多香水都是虫的呀。 哦， 好多人说这个马有第六感，它的这个， 哦， 尤其为什么马场女性工作者特别多呀， 嗯， 就是我们的第六感也很发达， 哦， 所以就跟它会有一些共鸣。 哦，哎，反正我就觉得就反正看看影视剧啊，因为跟马没有说跟一匹马能相处那么长时间的， 嗯， 包括有很多看一些那个纪录片，原来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其实它是讲演员的， 哦， 其中有一位演员就讲到了他跟马的一个经历，就是他是去拍戏的时候，他就是骑的那匹马，就是他一直骑的就是那匹马，但是到最后可能拍一个场景的时候不慎就崴着了还是怎么了，他就没法再去拍戏了。当时其实剧组的人就打算是把他送到那种马场，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就给怎么样处理掉。但是他说，要不你把这匹马给我吧，你们多少钱买的，我给你补上就完了。他呢就把他养到了这个，找了一个马场养起来了。养完了之后呢，就其实他们的之间的那种交流也就那么拍戏的那时候，但是好像他觉得通过这个事儿之后，他每次去看那个马都觉得那马看见他之后就兴奋的要流眼泪一样。他就讲他跟这个为什么那么爱马，于是他就怕他孤单，专门又找了一地儿，又盖了几间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马房，又找了几匹马，还帮他找老婆啊，还给他找朋友，反正找了几匹。现在他呢，自己有一个大马场，就是现在也是挺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国男演员，非常有名的一个男演员。具体他的马场好像也是在北京，我记得， 哦， 但是具体叫什么我不太知道了，是吧？反正他就 可能认得那马， 有可能，他就讲这个经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就刚一直在想，我们家村里边那一片地， 嗯， 到底够不够养？ 好几 弄一马场 是吧？ 对对对， 嗯， 主要有山头，他可以到山上去浪迹一下，对不对？ 啊、然后 山 还有那条河，你准备怎么办呢？你们家那不是还有一个大湖？ 没有没有， 西藏错是吧？有个错在那儿。 西藏不是我的家啊，我们家那个村里啊， 啊， 差就差一条河。 哦， 但凡有一条河，那美爆了。 那真的 就没河，就没水， 只剩下草原了，是吧？ 草也没有什么，都是良田， 沙漠是吧？ 良田万顷， 良田万顷，还想跑？ 我们家那边还比较贫瘠， 哦， 就是它属于碱性的地，其实长庄稼不是特别好长， 能长野草， 它这长红薯， 长红薯 不错， 哦， 长胡萝卜还行。 马爱吃胡萝卜， 花生也还行 啊，不爱吃花生吧？ 吃太多了就该出售了， 是吧？反正就是我就想，哎，在我那儿批一地儿，我也弄一匹马。对对对，后来呢，我就在网上搜了搜， 嗯， 我发现，哎呦妈呀，不仅养马的贵，最关键你真的是你每天去投入在马上的时间太多了， 对， 你得遛它，而且是我看说是每天你要定时遛它个两三次， 对， 而且操作要比较规范才可以。 你那个都是从网上看的，嗯，周大夫不是专家吗？周大夫也在马场工作， 所以我就求证一下嘛， 让周大夫给你介绍一下，从早到晚，大概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一匹马，你自己去照顾的话，它大概要干哪些个工作？ 正好周大夫也干过， 对， 嗯， 一般早上起来，这个一般起特早。五六点 特早的 是，对，因为这个马早上第一顿饭基本上都是六点多开始， 它就不能晚点吃吗？ 那不行啊，它饿呀， 饿一饿不是也有生物钟吗？ 像这样的什么都不适合养， 就是习惯了。 这个养马的人一定得勤快， 你看， 对，你得早起， 真是 早睡。而且呢，这个平时这个马干净，你得经常得清。而且这个马跟人似的，你光吃不运动，它肯定会出很多这个内科疾病问题的。 哦， 所以这个马至少一天，你要哪怕不骑它的话，也得出去走走。 所以就是早晨五点多起来，先给它做早饭。 对， 是吗？你就按这个时间说。 一般我们会给它先吃草。 嗯， 这吃草呢，就然后基本上停了吃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是吃那个。甘草， 甘草 一剁一剁那种， 当然有仙草是最好的了。仙草毕竟它的营养元素更丰富一些，但是在北京市区你没有条件去种这么多的草，所以基本上都是内蒙大草原。 哎，就没有那种是那种，就比如像明明他们家有那么大一块地儿，然后或者啊，就是人家比较有钱的马场，专门弄出50亩，就种专门就种这些牧草，是他是不是梦？就是好到吃早点的地儿了。走去食堂， 哎，真不够他们吃的， 对， 不够 多大的地儿不够他们吃的。 如果你要是按他这个六亩地这么一个地方的话，养一匹马， 嗯， 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给他换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新的地方，让他再接着吃。 对， 要不然不够吃啊。 哦，那还是买干的吧。哦，就是早上起来拿那大叉子插过来一剁那个干草，往那儿一扔。 你不光给他扔那儿，你还得给他抖，因为什么呀？那草你收回来，它有尘土啊。你不能让它老吃沙子呀，所以 沙子还不行。 对，你得抖，要不然这个草里头，你说它有尘土呢，呼吸道疾病。 那难免呀，肯定得有点土啊。 少一点没事，但是你想，你吃进去了，它就都积在肠道里了， 就没有那种洗净的干燥，就跟咱们现在买那菜是净蔬净蔬菜， 就 是给你洗 好。也有，就是贵 点，贵点呗。 对，有机的嘛。 就是抖一抖，把这草给它抖干净了。 抖干净了，有的给它泡泡，拿水洗洗。 还得泡。 对呀，你像北京这么干， 别太硬了， 对呀，那里头都是尘土，你得给它投一下。 你哟， 哎呀，这个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就你每天都要这么干。 不是，我说你早上起来给他准备这个早点，就是弄过来，然后抖一抖，还得泡水，这得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快，你要快的话，那马场人很熟练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好， 嗯， 然后把这些都分到每一个马厩里头，先让他们吃着。嗯， 好， 吃完了基本上，哎，这个消化差不多了，因为草毕竟是它的主食嘛，就跟咱们人吃这个米饭是主食，哦，然后再接着给它吃精料。这个精料里头有什么呀？有玉米、豆粕， 嗯， 啊，燕麦，然后这些加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 矿物质是什么呢？给 钙呀，这些的 钙片、 磷啊，这些你都要配比着给它的。一般我们可以买到这种就是跟狗粮一样的商品粮， 哦， 就是马也可以就直接盛出来给它一大勺， 嗯， 一天我们也是根据它的运动量来决定的。因为像咱们现在的马，这个运动量很大的情况下，你光给它吃草是满足不了的，你得给它吃一些有能量的东西。 哦， 那就这些玉米呀、这些豆粕啊，还有这个燕麦啊，都是给它提供能量的。所以我们跟着它的运动量来决定，比如今天它挺忙的，可能待客挺多，那我给它多增加点。然后这个料里头呢，我有时候还会拌点油。 拌点什么油？ 就是植物油， 橄榄油 可以、 真的呀。 但是一般我们就是植物油就可以，花生油也可以 啊、 对，沙拉，然后给它再有时候削点胡萝卜吃吃，这些实际上就是增加它一个适口性，就是让它很开心吃起来。然后吃完饭再歇，比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八九点钟了。可能这个时候客人就来开始骑马了 啊！真的呀？ 对， 吃完饭半个小时就让人干活。 对，因为你要是比如说像周六周日很忙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时间让他休息。然后给他刷，你要刷得很漂亮，你刷你想浑身是土的话，你就这么去带客人，肯定人觉得你这个马照顾得不好。所以这个刷马估计也得刷个半个小时吧。 早上起来吃完还得先再给他刷，就在他歇的那段你们就给他刷，是不是？ 就开始刷，刷也是实际上增加他的一个就是开心。就相当于按摩嘛、你这个刷子在身上刷，小狗小猫不也喜欢 就洗澡啊什么的是吧、 没有那个就跟那电脑洗车似的那种 啊，无数个那个布轮子，然后这马从这儿牵着走过去就洗好了。那 得聊车聊多了、 这是个空白， 可以 不是 对，你可以设计一个。 我想的是马太大了，对吧？你这刷其实还挺费劲的，尤其你像周元个儿这么小，好多马它那脖子上就够不着，那你怎么办？ 让它低头啊。 对，这么好解决吗？ 但是你说那个， 但你那省事儿，你那好， 对吧？ 挺好。 我说那个真的可以吗？ 挺好。但其实很多马场现在就是用刷车的那个喷头给马洗澡， 就是滋它， 滋的那个，要不然一般水流滋不干净。 哦，你看他们也想过， 你提前想到这一点了。 滋它滋半个小时。 不，这个一般我们骑马之前不会给它滋的，尤其夏天的时候，就是先上马，你得上鞍子，你让人家去骑，就是把这个鞍子给它带好了，然后衔铁啊、龙头啊都要准备好以后，哎，这时候就开始带客了。但是骑下来基本上夏天如果特别热呀什么的，这个马出汗出很多，而且呢它运动以后这个浑身发热，实际上它对这个肌腱来说，如果长时间高温的话，对肌腱也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马上这个降温，降温就是用这个水，一般我们会就是比较凉的水来冲这个腿，冲个20分钟左右。 这个跟他们那个运动员一下场休息的时候，弄一大 冰袋冰着， 冰块，咵的脚就搁进去了。 对， 这是一个意思啊， 防止他一个炎症的发。 对，你跟你看那个高速上，服务区都有一大水坑嘛。大车你都得从那儿过一下。对，然后那个刹车片稍微降降温呢。一个道理，对，一个道理。来，接着说，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比如像夏天的时候咱们运动损失这个水分比较多，那肯定要给马补水。 他们喝水吗？ 喝，这一天一个上午至少他也能喝个5升吧。 是， 那他们是怎么，就是也是专门你们给他弄一个饮水器的那种？ 现在有桶的，也有这种自动饮水机，就是跟那个厕所一摁似的，那水就出来。然后这个马， 那他们怎么摁？ 他那个碗里头有一个开关，他拿嘴唇只要一顶，那个水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可以喝。他不喝的时候，那个东西抬起来就不会放水了。这个马知道，但是也有马特别傻，就我见过好几回，他自己不小心把粪就拉在那个水池子里头了， 然后就一直， 然后就一天都没有喝水。对，后来细心的马工发现以后就过去淘干净了，把那个里头洗干净了。然后这个马渴了就赶紧挤，那会儿就喝了半天。 然后这就是一天就那也没多少活， 那你马一天至少3到4次饭吧。你这个马无夜草不肥，你晚上还得给它加餐。 一天要喂4顿吗？ 对，基本上我们提倡少吃多餐。 不能多吃一点吗？就是比如说一天变成2顿。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一次它吃太多，马饿呀，它吃的又快，那这些精料，那它是大量这种不好消化的东西，如果在胃里，那就会造成这个结症。我们说这个结症实际上就是人理解就是便秘。 而且这个马的肠子非常的复杂，而且很长。 嗯， 如果它有一段在前面，比如说发生这种阻塞的话，那我们就忙了。 哦， 我们经常就是半夜就是接到电话说这个马发生这个急腹症，我们讲 啊、 哦，然后这个疼的已经开始打滚了，然后我都已经钻被窝了。这时候、哦，尤其像冬天这会儿最冷的时候，最常发生，因为这个马天冷了不爱喝水。 哦， 尤其你像在这个马厩里头，有时候达到这个北京零下的时候，这个水都冻了，这马就喝不到水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急腹症。我们半夜起来就是赶紧跟急诊一样，就开着车就马上到马场，就得进行急救。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要是晚了的话，比如晚了几个小时，那可能就会涉及到它生命危险。 哎呀， 挺贵的一匹马，你说这个时候就是。 所以就是还是得一天三四顿这么喂。 对，你少吃多餐的话、嗯、对它的这个消化系统也是让它有一个运转起来会相对好一些。 哦、 嗯 嗯，然后还得遛它。 每天都要运动，如果不运动的话也会有一些内科疾病，就跟人似的，你这糖尿病不就出来了。 它一天得跑多长时间？按咱那个是不是它一天得弄个3万步5万步的？ 嗯， 差 不 多吧， 是不 是？就经常那个马场的 一天得跑个10公里20公里的。 其实最逗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微信计数上面，就经常我的朋友圈好多人排名第一的都是4-5万步。 嗯， 我都想你们怎么 那种，我都怀疑他们肯定是嘴欠来着，让人扔高速上走回家 的。但其实我这样的朋友圈特别多，就朋友里头、 哦、真的， 其实他们 一天走20-30公里、哦、 他骑马、哦、然后一颠颠颠的， 把手机拴在 拴马 身上、 哦、 对、 嗯哦、 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给马记他这个步数呢。但其实你如果你一天不骑的话，也建议每天牵个比如上午20分钟下午20分钟，你这样牵遛一下。 嗯， 你减少运动量的同时，最好也是把他的这个营养降低一些。 哎，就不能那种吗？就是我不是马场是有那个有范围的嘛，然后我就拍他屁股一下，啪，走，他自己就啊啊啊， 有自动遛马机， 狂跑一圈。 哦，对，有自动遛马机， 自动遛马机就跟咱那跑步机似的， 这个、 它一圈 弄一 个中间电机， 对， 它就转，你调多少速度它都可以设定的。 对， 你把这马一放进去，哎，它就跟着这圈里转。 嗯， 哦，原来我的想法人都实现了。 你适合在马场工作、 哎、所以你说养一匹马、嗯、基本上一天的时间你都全搭在里边了，你还得没算你自己吃饭的时间呢，你光跟他做饭了，对吧，你光刷他了、 嗯、 这还是工作的马， 对 对吧，你可能下一个环节你就交给客人们去、嗯、或者说是 就能吃饭了， 牵引员啊还是怎么样的教练员啊，让他们去负责了，可能 你 就跟养什么没什么关系了。但是你如果自己养的话，哎呦，这你还没算什么你处理蹄子呀，对不对，你还没算万一要有病呢，所以养马这件事还是放一放吧啊、 嗯、 一会儿我们这样，反正这呦这时段一看聊了半天了，这一天就过去了，咱们一会儿呢还是要聊一聊生马这个。 你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我对这个真挺感兴趣的、 哦、 而且我特别想问问周大夫，就是像马生它不会自己生吗，还是我必须要依靠人的帮助，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聊啊。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论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15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哎，说到马生孩子，马生小马，一般马是多长时间它会？ 孕期， 哎，对对对，它的孕期也好，或者是发情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多大就能生了？ 基本上一匹成年马是4岁， 哦，4岁才可以生哈、啊。 对，它就才成年，就相当于咱们18岁了。 哦， 对， 多长时间能生一匹呢？ 它的发情期很有意思，就是它只有一般是在春天。 嗯， 所以一般像北方季节， 万物勃发的时候， 然后到6月份它发情。 哦， 如果太热了的话，它就不发情 了。不发蔫 了， 太热它也受不了。 对，所以它只有这一段时间。 哦、 然后，如果它一旦受孕的话，它的孕期要比人长。 十一个月， 怀孕 十一个月， 嚯！ 对，所以这个，而且这个马呢是很少有双胞胎的， 嗯， 它基本上都是单胎。 嗯， 如果也有发生过双胞胎，我们也见过，但是它的成活率很低， 嗯， 所以基本上生出来以后，要不就是很弱的驹子，要不就可能生出来就死了， 嗯。 所以一般我们在做孕检的时候，就是早期发现她怀孕15天的时候， 嗯， 我们会看她这个胎盘，就胚胎，比如有两个胚胎的话，我们就会给她掐了一个， 哦， 让她就是尽量能怀一个， 嗯， 避免她就是在怀孕中期或者后期发生流产。 哎呀，你还有什么疑问待会儿再问吧。 当然了，这时候刚怀上了 啊， 对不对？ 你还得问营养品呢，是吧？ 你还得孕检。 我觉得最高潮的点是在生出来的那一刻， 哦， 对不对？当然孕检其他还有很多事儿，一会儿让周大夫再跟我们说啊。 嗯， 这样咱们先听一段音乐，等这一段音乐过后呢，咱们来聊聊刺激的事情啊。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了啊。 喝领路

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个今天因为聊的话题不太一样啊，当然是针对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嘉宾。 嗯， 这位嘉宾呢很难得，就是美联综合医院的为数不多的，估计是不是唯一一个呀？ 有两位医生， 有两位啊， 终于有两位了。 啊，仅有两位，其中的一位啊，朱大夫，而且呢，他是看着大型动物啊，大型的宠物，可以说是马啊。这个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包括您要养一匹马，我们算了算您的时间，包括您的这个付出的经济成本啊，大概是多少？而且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马的这个发情期是什么？如果要想孕育一匹小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挺长的，11个月哈。这个中间还得孕检是吗？ 对呀、 啊，都干嘛呀？看他长得胎位正不正？ 他们也得做个什么 B 超、 CT 什么的， 这得有专门的给他们定做的器具。 咱们脑补一下，现在就是这个我做马孕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哦， 就是一般我做孕检就是4-5月份，还挺冷的那会儿。 嗯， 我得把一只胳膊露出来，露半边胳膊，然后把这个胳膊伸到这个马的肛门里头，通过直肠， 明明你喜欢的部分来了， 对。用直肠探头，然后来隔着直肠检查这个子宫还有卵巢的一个状态。嗯，比较脏，但是 没有那个就是能照的什么 X 光什么那个 B 超之类的。 咱们只能用 B 超，你 X 光看不到、 哦、 所以就是而且这个是专门就是做直肠检查用的一种探头，虽然它机器是一样的，跟咱们去医院看的那个孕检的 B 超的那个机器是一样，只是探头它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们得先把这个粪给掏出来，然后呢，你站在马后面，其实本身也挺危险的。 是 的，有一些这个就是第一次怀孕的马，他没有干过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给他调教的，让他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跟女人第一次怀孕的那个状态可能差不多。 嗯， 然后掏完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手术伸进去，带着探头，然后就看他这个卵巢是不是什么时候排卵。然后 这你都能看出来啊？ 对，因为它的那个卵巢比人的要大很多，我基本上肉眼就是在这个显示屏上能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卵泡。 嗯， 然后在快排卵之前都会有一些影像指标，我都可以判断，基本上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我都可以预测它会排卵。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示这个马场什么时候去跟这个种公马去配种啊，还是说我是给它进行一个人工受精。 嗯。 然后呢，配种完以后的基本上15到17天，我会进行孕检来确认它是不是怀孕。如果要是没怀孕的话呢，因为马的发情周期是22天，所以我就可以赶到下一个周期，然后马上再给它再次配。 嗯， 基本上这一个情期的话可以赶到5-6次吧。 嗯， 但是技术好一点的话，可能1-2次就可以成功的让它受孕了。 但凡怀上了，你还用再去看它吗？ 基本上在60天，就是怀孕以后的60天之前，我会分几次来检查，就是他有没有胎心，然后胎儿是不是正常，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基本的检查吧，就是马的传染病的检查，看看他有没有一些预示的，就比如说会引起流产的一些传染病，我在怀孕之前实际上我也会去筛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马不适合去配种的话，可能就不会让他直接去跟这个种公马去本交，我们所说的，然后可能我会采取这个人工受精的方法，我来辅助他。对， 爽了吗？你听到 没有？高潮来了， 高潮来了！ 11个月之后，小马要出来了。 你先问问他们，需不需要也像你看咱现在那个姑娘怀孕了，都得那个，比如说不能，对，尽量不让运动了，家里别管对不对啊，反正家里肯定都是这样。那个 前3个月尽量保胎， 不运动了是吧？你这个不也不能出去玩，然后还得给买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他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们也得给他加强点，弄点维生素什么呱呱扔吃的让他吃？ 我们会在饲料上会有一些改善，因为母马嘛，它需要一些前期实际上不许，就是应该是还属于正常的。但是会给它增加一些比如蛋白上面的这个比例。但是后期的话我们会尽量让它少 吃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后期后三个月，就是临产前的后三个月，实际上这个胎儿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顶着他的胃了是吧？ 对，如果给他吃太多的话，就容易发生难产，因为这个主要重量这个营养都跑到橘子上了，你如果太大的话就不好生嘛。 嗯， 而且实际上怀孕期间，我们希望鼓励他有一些适量的运动，就是让他跑一跑啊。 他怀孕了是不是就不能骑他了？ 其实很多国外的马场，这个马在怀孕五个月前还是可以骑的， 嗯， 就是除非是特别大了，很沉，就已经肚子都坠下来了， 哦， 我们就不建议它再骑了。但实际上有一些微量的运动，我觉得少量的运动是对马有好处的。 哦， 其实还好，就是现在啊，说句实话，咱们国内啊，我说人啊， 哦， 不是说马，就是有点太过这个仔细了、精细了啊。当然仔细点没错啊，因为现在这个。人的这个体质啊什么的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嗯， 但是也没有那个必要，就是我觉得还不如怀孕之前你保持好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多多的锻炼身体。你看人家小薇， 嗯，小薇是谁？ 小威廉姆斯啊。 哦， 啊，你以为是谁啊？小小薇拿 说的就跟你们很熟，在你那个村里边村头卖花生的大姐是。 对对对，你看人小薇是吧， 啊， 怀着孕把冠军拿了照样也没事儿，哦，对不对？所以你就平时多多锻炼身体，这样您的胎儿才能更加的茁壮成长， 哦， 是吧。说个题外话，接着回到马的身上啊。 好， 哦，这个 高潮来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孕期期间 那 生了 啊， 可生了啊，十一个月到了，开始生。生他自己能生吗？ 没问题的， 啊，他自己可以生产啊。 其实如果整个孕期的运动量保持得很好，而且后期的这个营养控制住的话，它的难产发生是很少的， 嗯， 而且马实际上发生难产的机会要相对少一些， 啊，相对少，啊， 因为它胎盘的一个特殊结构是非常容易脱落的。 哦， 所以就是在生的时候其实是挺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生产前它会有一些指标，比如说它的乳房会膨胀会漏奶， 嗯嗯嗯， 基本上这些在你看到这个变化的话 就是快生了， 就快生了， 嗯， 然后我们也干过这个就是晚上接生的时候， 嗯， 有一些有经验的这些马场工人，他甚至能闻到一股特殊的就是体外激素的味道， 哦， 他能跟我说这个马可能这两天就会生了， 哦，这么厉害， 而且就是接生完以后这个身上就这个味道会一直都会粘在身上， 哦， 我反正接生完以后那个衣服放洗衣机里洗了好几回都没洗下去这个味道，哦， 所以就要那个专门有一身接生的衣服 对 吧？ 对， 哦， 嗯， 听的够了吗？ 这是顺的， 这是顺的， 哦，对，还有剖的呢，对不对？咱们我说的是遇到一些难事儿，对吧， 哦？ 生命这奇妙，你看，就是他在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他能通过气味什么来影响整个周围的环境。 你让周元给你讲讲他人生当中几次比较那个难忘的接生经历，满足一下。光一般的难产我觉得满足不了， 嗯， 还是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不是？ 我在澳大利亚实习的时候就是遇到过这么一个病，嗯，就是这个马它胎盘提前脱离了， 胎盘先出来了， 就是对它先，你我们知道就是胎盘是供给胎儿养分的， 对， 然后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个羊水会破嘛，破了以后胎儿先出来， 嗯， 然后生出来以后最后这个胎盘脱离， 对， 但它这个发生了一个提前的脱离，也就是说这个胎儿还在这个羊膜里面的时候包裹，但是它的供氧已经没了，这个对胎儿非常危险，就相当于缺氧一个环境在一个水包里头， 嗯， 不出来。然后当时我跟的这个马场的工人已经在马场工作了20多年了，非常有经验。他刚看到这个马出现的这个就是外阴露出来这一块是一个红色的东西的时候， 嗯， 马上就把这个马牵回马房，然后拿到这个氧气机，就等着先把这个胎膜给它撕开了。撕开以后就第一时间先把这个胎儿的鼻子让它露到外边， 哦， 让它能够接触， 不然会憋死，啊， 对，不然就会憋死。有些人可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下的话，可能这发现晚的话， 嗯， 可能胎儿就已经死在肚子里了， 嗯， 所以这个非常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一个饲养员来知道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嗯，这个属于太个别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像你说的有经验的才能判断出来是什么，有的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出来已经可能这小生命没有了， 对， 还有没有更多的遇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刚跟您描述的那个 也有， 就是出来了发现有体位不正，出不来卡着了，这然后呢、再把它塞进去，然后再怎么弄， 对的 是吧？ 对，因为一般正常的这个分娩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就是这个胎儿会出来、 他们这么利索，没有像人似的一生生好几个小时的， 没有， 中间还 除非真的是有问题的话会的，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他生到一半发现这个胎位不正，就刚才你说的、然后这个，而且呢，它这个蹄子已经就是相当于穿破了阴道，插入肛门，就把这个整个阴道撕裂了。 哎呦， 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因为生完以后，对于这个阴道的修复也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但是这个发生的机会还是比较少， 也是属于少哦。 对。对，因为在分娩前的这一周，这个胎儿是会调整体位的，它天然的一种状态，它自然它就会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所以这个马其实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它怀孕11个月，然后它可能半个小时生出来以后，一个小时这个马就能站起来了，然后它一年的时间就能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成熟的马。像有一些国家的赛马，这个马2岁就开始出成绩，就开始参加比赛， 天赋异禀呗，这就是。 对啊。 哦， 对，所以我觉得马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动物。 确实是，确实是，这个你看就比我们多了2个月，是吧？ 对， 也就2个月吧，对不对？ 一个月， 一个吧，一个多月， 啊、 10月份， 咱是40周， 啊， 它等于是44周， 一个月一个月， 他们也论周是吗？也。 啊， 对， 啊，你看， 对， 啊、哦、是， 我们也可以按天数来 算，是不是突然就专业了？ 数学特别好啊，对，一个月啊，多一个月，人家你看一生出来，人家就靠他能不能站立。就能分辨这个小马是不是能够存活， 对， 也是这么分辨吧。它跟鹿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灵长类的动物，不是灵长类啊， 不是应该生出来 就叫什么什么类的动物，反正就差不多嘛。对，就是生起来，然后生出来之后，看它能不能站起来嘛。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鼓励这个刚生出来的胎儿 站起来，也是萌萌 站 起来， 这种，然后 还是怎么鼓励？ 就是会刺激他，比如说，当然了，生下来， 哎，追我呀！ 生下来的话，我们会先把他身体上这些水擦干净，用毛巾擦，然后把鼻子里面的这个积水尽量的给他排干净，然后会这样，就是用手抓着他的背来刺激他，让他站起来。 哦， 你像母马在天然状态下，他会就是通过就是舔这个小马的肛门来刺激他去吸乳。好像就跟小孩咱们刚出生以后挠脚心，然后小孩就会去喝奶，然后这个小马也是就是刺激他 挠脚心会喝奶吗？ 其实我不知道、 这个、听说 啊， 因为 我 也没小孩、 都是道听途说。 对，但是这个马我们会就是通过挠它就是尾巴那个地方，然后刺激它站起来，然后去寻找奶头。有一些小马可能就找不到，这个确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也有的母马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它不接受这个小锯子，可能这个东西来了是什么呀？它特别害怕，然后会踢它。 它并不知道是它生出来的。 有一些就是出产的母马，它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它不接受这个。也有一些母马的母性特别好，它不希望别人去接触它。可能就会特别保护这个驹子，然后我们兽医过去接近的时候，它就会拿屁股对着我们，就准备要踢我们。对，每个性格都不一样。 好，哎呀，这个咱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聊我们跟马的最近距离的一些接触和故事。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来拍拍照片什么的。 对， 慢慢的聊，通过周大夫的介绍之后，我们慢慢了解了。其实也不是说最自然状态下的马，而是在马场中的马，它一天当中应该怎么生活，包括我们的人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到最后一个新的小生命诞生啊，然后再走完马的一生。基本上我们对马的了解，今天呢通过短短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剩下的就是看您各自的这个需求和各自的实力。 哦 啊， 各自的需求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不同品种的马是吗？什么马便宜？你现在想想啊， 我觉得拍照的马应该便宜吧。 拍照的那个， 现在马估计是不是都不太便宜啊？反正贵的我知道有 照他们养 几个亿的都有。 马场里的这种啊，应该都不是太便宜， 是吗？反正得有个几百万。 对，哎，你得问问周元，就是咱们现在还是咱们中国的，是不是就是蒙古马？ 中国特有的有很多一些就是本地的品种，你像不光是蒙古 马，保定马、通县马没有， 倒是有三河马、 三河马， 对， 还有新疆的伊犁马，这些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育成品种。 非常适合骑乘，也是当时我们这个军队用马。 啊，就用的是 非常善战，非常有耐力。 新疆的马， 对，新疆的这个伊犁马，还有就是这个三河马，是在这个东北这边的。 嗯， 哎呀， 就那边的马低嘛， 是不是蒙古马低嘛？ 蒙古马的体高基本上都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相对低。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改良了，它会和一些就是国外的这个引进品种 大洋马， 对，改良，然后就是混血嘛。我们说的这个混就是混血马、半血马。对，它的体高会相对提高一些，而且它这个步态也会好看一些，性格上的话也会温顺一些。 现在北京的周边的马场里边， 什么是一个就是那种大众品种？ 对，相对多一点的。 像一般教学用马的话，都会用这种半血马。然后好一点的，比如说技术好一些的人，会要求就是他会往障碍方向去发展。那障碍马的话，更多的来自是欧洲的这些就是高级别的一些大障碍马。像荷兰呀、法国呀、丹麦呀，这些国家都非常盛产这种马。 他们那马就特高是吗？ 也不是高，就是比较能跳。 咱们的那个蒙古马的原种就是它的特点 比较能跑， 就有耐力。你像那个现在蒙古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赛马，基本上都是2-3万公里，就2-3万米，对，这样的起步的这样的 耐力 赛，对。或者几十公里的这种耐力赛多一些。 哎 呀， 像速度马的话，这些就都是从英国这样开始。 就他们腿长，真的是腿长，就跟 咱们腿 就跟人似的。就是人，你就看跟腱吧。你看他们那个 能不能跳？ 哎，你看那个比如说盛装舞步啊，盛装舞步当然不是障碍赛了。比如说那个奥运会有那个。除了盛装舞还有那个马术项目，有那个不就有障碍赛吗？ 对， 跳障碍赛的那些马，你看腿巨长，就那小腿，当然不是小腿， 他们也有跟腱。 刚刚周大夫说了，那是手腕其实是他的， 对 吧？他那腕子巨长，但是你看蒙古马就是腕子比较拙实，就是它短，但是非常粗，非常粗壮。说那个时候为什么说就是蒙古的那个骑士比较厉害？马上打江山是吧？ 就是他们为什么咱一直打到了欧洲？都给他们弄了，为什么？ 因为咱们掉头快 哦， 窜的 快。就是我说那， 他们 一下 就着，是吧？啪一下绕到后边了，蹭一剑完了。 真的呀！ 他们还没回头呢，咱们就已经捅上去了。 是因为马的不一样吗？我怎么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战法不一样？人家那都是穿大铁甲，然后排成一排，然后说一二三进攻，然后跑。咱这是烂绕，对吧？人家没有从背后走那一下， 说明我们有灵活性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对吧？它是低嘛？你看你打篮球，咱们就知道底盘低的，就擦擦擦到处窜。 而且我觉得武器也不一样，咱那时候不是都是拿一小片刀就过去了？ 他们 砍一下马腿，他们那都是重甲 哦， 那肯定没有咱灵活。 倍儿长那剑，咵杵你， 确实是没得了。 聊完这个，咱们再聊点那个八卦的东西。就是周大夫见过很多马了，北京周边的马场估计很多都见。你看过的相对比较贵的马，都有多少钱的呀？ 贵的话，那就贵了去了， 几千万的 也有几千万的。 那你知这种马会不会很有压力呀？ 挺紧张的，但实际上对我来说，马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得的病实际上都是那几种。 那是。 不过可能这个压力是来自于马主。他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压力。 你好好给我看啊，是不是就是这种？你不看看坏赔不起。 但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说赔呀、这种的，因为其实马主都很了解，就是他也明白这个马毕竟是一个生命， 对， 就是他这个总是会有这种天灾啊，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 养马的都很懂， 对， 非常之懂。 既然养这个马了， 对对对，只不过他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必须要求教专业人士了，就跟我们就是、就跟人一样。你说人我们长到现在了之后，其实比如说有点小病的话，大家都说就不用去医院，自己就能解决，一个道理。就像这些马主，他也小病没问题，而且平时照料的基本上是按照非常专业，尤其那几千万的马更别说了。 其实我们都是说在防卫病， 对对对， 如果他照顾的精细的话，这些马反而其实生病的机会 很少很少，除非有些可能突发的情况。 对， 马会不会有那种越纯种的他可能 越傻？ 就什么叫越傻？ 其实、就是、 基因带的越弱， 对，就是 缺陷， 身体不好。 像这些遗传病最多的，也就是像纯血马， 还有就是这个垮特马，就买美国的那种牛仔的垮特马，它其实都是这种就是高纯度的这种，就是通过繁育人工特有的繁育，它有时候会有一些近亲的， 嗯， 比如说他的这个爸爸的女儿，然后跟舅舅或者跟 他们没有什么伦理观念， 对， 这个没办法，不好说。这个其实所谓的伦理观念，这个也有可能是人加给他的。 哦， 就为了追求更纯种嘛， 对，通过人工的一种选育嘛，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嗯， 所以这个马它低智商可能会相对于这种蒙古马， 对， 比咱们的蒙古马要傻一点， 对对 对，而且它的遗传疾病会多一些， 嗯嗯，好吧啊，今天这个咱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聊了聊我们其实不太熟悉的马、 哦、 希望聊完之后呢，大家对马呢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同时呢，这个如果觉得哎聊完之后哎我对马突然感兴趣了，其实我觉得啊，就我个人来讲，我就对马挺感兴趣的。 哦， 真的，我特别有希望能够有一匹自己的马能够在那儿养着。 嗯。 然后呢，时不时的去跟他互动。 不是在河南的小山村里头，你的那个良田上吗？ 这是下一步的计划吧？ 啊 慢慢来，慢慢来，对吧？ 好的， 计划中需要一步一步实现， 嗯， 对不对？ 嗯， 好吧。今天呢，咱们的节目聊马，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今天是一期非常之不一样的节目，这开年啊，因为到了马年了嘛，对不对？ 提升了一下， 这也太能扯了！ 提升了一下我们节目的那个档次去、哎、是吧？ 狗年还没到，我们来聊聊马啊！2018年的第一期，咱们聊聊马。聊完了之后呢，希望您喜欢啊，好吧？非常感谢周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呢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是 明天安徽菜 哦了，还说安徽菜呢？ 嗯，刚第二期啊。 第二期 一共就两期 安徽菜啊、嗯、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向走过地平线，青春留下的痕迹，我们那时不怕危险，幸福的味道直到终于得到。